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19集，欺负老实人。回到开封城的时候，正赶上龙王祭最后的烟花大会。众人走到开封府门前，就见喵喵楼上提前飞回来的妖妖和阴猴一起坐在屋顶最好的位置，看着天上绽放的烟花，倒是很惬意。展昭和天尊上去凑热闹，小梁子拉着小四子。 姐儿，我也带你上去吧。 小四子回城就一直在发呆，听萧良一说还傻乎乎抬头。 姐儿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？ 众人进入开封府，包大人也听说了恶虎岛的事儿，跑来询问，赵普就跟他一起进宫骚扰赵真去了。其他人也各忙各的，或者准备休息。公孙听说府里有几个丫头小厮今天都吃坏了肚子，于是想去看看，问小四子去不去，小四子还是发呆。公孙觉得他是不是累了，于是让他早点睡，就跑去后院了。白玉堂洗漱完了，本来准备早点休息，走到院子里就见小四子手里抱着个猫，盘腿坐在院子中间的石头桌子上，仰着脸望着天上的烟火。小五趴在一旁打着瞌睡。对面房间里，公孙和赵普都不在，小梁子这个时候应该睡前练功去了。于是小四子原本就小小一只的背影，独自坐在石桌子上，显得更加寂寞。白玉堂走到小四子身旁，低头看着他。小四子也扬起脸看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伸手摸了摸他头。 看到什么了？ 妈妈告诉你了吗？ 小四子眨眨眼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摇了摇头，坐到他身边。 不过你好像很害怕的样子。 可是我也没看清楚什么。 那个老头当年也没看见什么，还不是吓得几十年都没睡好。 那什么都没看清楚还说很害怕，不会显得很胆小吗？ 白玉堂淡淡笑了笑，捏了捏小四子的腮帮子。 你哪儿胆小了？你兜里装的那些虫子都是我不敢碰的。 小四子眨了眨眼，终于是松了口气，搂住白玉堂的腰，扬起脸。 好可怕哦，那个洞黑漆漆的。 白玉堂点点头，顺手拍拍他背，以示安慰。门口，林业火抱着胳膊，靠着门框感慨： 哎呀，白老五这家伙对小孩子还蛮有一套的嘛， 都已经长成那样了，性格还这样，给别人留条活路啊。 喵喵楼屋顶上，展昭蹲在屋檐上，双手托着下巴看着下边，笑眯眯。 玉堂果然很温柔。 身后阴侯叹了口气，戳了戳自家外孙。 天底下也只有你说他温柔。 外公你也很温柔。 早点睡。 说完阴侯跑了，展昭笑嘻嘻。 害羞了。 正这时身后突然有风声。展昭皱眉，微微侧过脸瞄了一眼，就见有个人落了下来，站在他身后。 你还挺闲的嘛，看来开封府的日子过得挺舒服。 你怎么来了？ 展昭脸上的笑容也收敛起来，看了看那人的脸，皱眉。那人淡淡一笑，抱着胳膊看了看楼下，突然扬起脸来看楼上的白玉堂。 这个就是白玉堂啊，不像是你会处得来的类型嘛。 少废话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找我有事吗？ 展昭 竟然直呼姓名，看来相当严重了。 那人哭笑不得，声音也压低了几分。 我只是想劝你少管闲事。 你让我少管闲事？你确定？ 展昭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那人显然很无奈，叹了口气。 我是为了你好，小心捅了马蜂窝。还有，斋天宝那边似乎对你很不满，小心些，宁得罪君子，莫得罪小人。 说完，那人一转身，走了。展昭摸了摸下巴，似乎琢磨了一下，最后抱着胳膊回过头，就见身后蹲了一排人。展昭吓得一哆嗦，眼前林业火、叶知秋、天尊、阴侯都八卦地歪着头蹲在他跟前问：“ 谁呀？” 展昭扶额，低头看，就见白玉堂坐在楼下的石桌上，也仰脸看着他，脸上的表情可以解读为十分在意。展昭将眼前好奇的一群人挪开，从喵喵楼屋顶上跃了下去，轻轻地落到了白玉堂身边的石桌上，顺手抱起小四子坐下，放到腿上。 那个是金银阁少东家焦天刃。 金银阁什么地方？ 展昭眨眨眼，略带惊讶地瞧着白玉堂。 你没听过吗？ 白玉堂摇头，展昭摸下巴，困惑状自言自语。 哦，我还以为他们挺有名的。 江湖门派，看着功夫还不错。 门派倒是挺新的，刚成立大概三四年的样子。金银阁呢，就那种你给钱他就帮你办事的地方。当然了，明面上是不做违法乱纪勾当的，但是私底下怎么个情况就没人知道了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不过还是瞧了瞧展昭，因为他感觉到那个焦天刃对待展昭的态度似乎不太一样，两人很熟的样子。展昭见白玉堂也不多问，但是表情还是能看出有点好奇，于是也不主动说，等着他问，拖着下巴跟他聊别的。白玉堂用别人的话形容是一贯冷淡，但是用展昭的话形容就是过分害羞，于是展昭就瞧着他想问又不好意思开口的纠结样子，偷着乐。喵喵楼上其他人也落到了院子里，阴侯摇头看展昭：“ 贼猫又欺负老实人，亏得白玉堂平时处处纵容他。”“ 猫猫，那个人是谁？” 坐在展昭腿上的小四子突然扬起脸问展昭，展昭眨了眨眼，低头看小四子，小四子歪过头：“ 他好像跟你很熟的样子，是朋友吗？” 展昭嘴角动了动，瞧了瞧白玉堂，白玉堂端着茶杯，气定神闲喝茶：“ 小四子问你呢。”“ 泛泛之交而已。还有啊，你记住啊，那种人长得就是拐孩子的脸，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，知道吗？”“ 哦，那你俩怎么认识的？认识多久了？平时来往吗？你看他顺眼吗？” 小四子歪过头继续问，展昭哭笑不得：“ 我出来开封的时候呢，金银阁刚刚建立起来，新门派没什么规矩，当时没少跟他打交道，他消息很灵通，门路也多，有我破案需要的线索。另外他初来乍到，难免跟本地江湖帮派之间发生冲突，是非不断。不过这人诡诈狡猾，每次都是让衙门出面解决麻烦，顺便还能利用官府排除敌对扩张势力，是一个会算计的人。” 展昭说着顺手摸了摸小四子的脑袋：“ 此人无利不起早，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来提醒我一句得罪斋天宝之类的，绝对是有利可图。不过也是一条线索了，我跟他平素没什么往来，我看他也十分非常之不顺眼。满意了没？” 说完展昭也歪头问小四子，小四子眨眨眼，转过脸歪头看白玉堂，笑眯眯开口：“ 满意了。” 白玉堂略微有些尴尬， 放下茶杯，伸手轻轻摸了摸耳后，站起身看看天色。 不早了，睡吧。 说完，白玉堂心情轻松地回屋，展昭瞧着他的样子也没忍住笑，回头捏小四子的腮帮子。 小家伙还挺像的那耗子。 小四子揉着两边腮帮子，眯着眼睛瞧展昭。 毛毛就会欺负白白， 逗他玩而已嘛。 毛毛，今晚我要去你们屋里睡。 小四子顺手搂住展昭，展昭估计小四子还是因为看到不明景象的事情在害怕，就点头将他抱进屋。夭夭和小五也跟着展昭白玉堂进屋了，其余众人无话，各自散去。公孙回来之后发现小四子不在，跑去展昭房里瞧瞧，小四子已经钻了被窝，搂着展昭的胳膊睡熟了。公孙无奈只好回去自个儿睡。偏偏赵普也不在，公孙在屋里转了个圈，觉得好寂寞，睡意全无，索性跑去藏书阁。果然包岩和庞玉都挑灯夜读呢。公孙搬了把梯子爬上书房第二层，去找一些常年没人翻阅的关于岛屿的古书，想寻一下有没有恶虎岛的线索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